微弱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5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255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862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96.8升1.8，阿里巴巴199.1升2.1，小米集团10.5升3.2。融创中国33.9跌2.15，友邦保险70.05跌1.85，美团点评99升1.25，中国平安77系跌3.5，盈富基金24.5跌2毫，龙湖集团37.35跌2.65，建设银行6.25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2，英镑9.752，瑞士法郎8.067，澳元4.93，加元5.557，新西兰元4.677，欧元8.50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089。日经平均指数报19550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587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93美元，卖出1717.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封路啦，喺窩打路道因為水管緊急維修，而家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線，以及係後少少咧天橋段近住沙福道嘅慢線仍然係封閉，一帶嘅交通擠塞車龍排到浸會橋面。咁就係窩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線，以及係窩打路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慢線咧，由於水管緊急維修嘅關係，仍然係封閉，龍尾去到浸會橋面。另外在觀塘繞道因為有臨時工程，而家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貨倉一段的快線仍然是封閉，龍尾去到觀塘碼頭。而在皇后大道東呢，較早前曾經有道路事故的，去金鐘方向近住灣仔道的全線一度是封閉，而家封路已經重開，不過一帶都是比較車多，車龍一帶消散。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現在只是公主道過海比較車多，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交通大繁忙，龙尾在丽业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俾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登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嘅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嘅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记住留意今个星期凌晨2点到6点的轻谈浅唱不夜天，做乐迷和选民都记得要投票啊！如果你还未成为选民，就快啲在5月2号之前登记啦！

14分。 开咗两个钟头嘅骚动音乐啦，先揾嚟嘅咧有黄婉之。嗱，一般你可能觉得追星咧系有一个通嘅，即系好热闹啦，成班人追住个 van 啦咁样。其实呢首歌都系讲追星嘅，追咧就追到去欧洲嗰度啦，就系追佢一个好喜爱嘅艺术家。咁佢错失咗一次 Beyond 嘅一个嘅 concert， 一次等咗好耐，但系都系错失咗，令到佢落空嘅一次嘅 concert 啦。 Cause I've been waiting for so long, and I've been thinking over, oh, on and on. Will you be worried when I'm gone? Who've been waiting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 belong. 想揀一天阴天海边，又预约你在八点，特登不带伞，或更令你在意。想拣一张飞毡飞得较远，故意在拖延，特登等到你亦挂念才想见。不想当礼貌太好，心底都给你表露，通通计算不到，冲击会到，都深知我未够好，总差点恋爱深度，你有点恼，难平。出轨片可推介你播放在枕边，特登给察觉是我没有在先。想拣一束光不打手指协要你入失眠，或者衰到吊着汗才明心意。多一点秘密更好，精心的给你打坐，一使你句颠倒不必懊恼。不需等节日倒数，都可收心跳速度，扫去烟雾。 黄婉之嘅新嘅派台 single， 将一次嘅追星之旅都可以营造到咁磅礴嘅一种嘅气氛啊！新嘅派台作品咧，作品嘅名称叫做《碧玉》啊。今次揾嚟有今年嘅男新人之一 Anson Kong， 追嘅咧就系一个嘅女朋友。新嘅派台作品《特登》。 着昨天，笑我多疯癫，每晚遇见，自创是爱歌。进了这十四天，一天一点一点一天越变得越变越往不返，还我吧，倾刻时间翻滚着火花，着了吗？从前情人在期望更多，几多个他都该相恋才伴你爱，回家也不敢相望半秒，就各自分开，回信吧，穿梭最终的空间来探访。怎么爱怎么改，怎么爱怎么爱，分开再坚强心内那不复性也可存在。 嚟自罗启聪啦，今日有陶子俊，有新嘅呢首歌《海台星斗》，都系一首几 sweet 嘅作品嚟嘅。作品嘅名称叫做《分隔开存在》。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其实要营造当初相识头三个月嗰种嘅浪漫咧，就系最印象深刻嘅，系咪？但系其实你要维系一段嘅关系，点样经历之后嗰三年好、五年好、七年好嘅平凡生活咧，先至系最大嘅智慧嚟嘅。今早嚟呢首嘅新歌咧，就系同你讲平凡嘅生活嗰种嘅难能可贵。佢就系 The Hurts。 难说请制定立时候，人每天看着无限宇宙，城里璀璨。总此成一声受， 办呢一个嘅 topic 咧，嗰日同一个朋友倾咗一个段偈嘅。翻晒，你觉得边啲人系有真正嘅性感嘅咧？嗱，有啲人嘅性感咧，佢系中意自己搓出嚟嘅，但系有啲人咧就自己睇落好平凡啦，佢唔意识到自己有一种嘅性感喺当中嘅。可能呢一种嘅人咧，先至系有嗰种真真正正嗰种 turn you on 嘅感觉啊！欢迎有 The Hurts 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凡星人，至于喺三点半钟之前咧，呢首歌就可能有嗰种少少性感嘅 vibe 嘅 ，The Black Eyed Peas。 Mamacita, mamacita, qué bonita, mamacita. 仲有兩位嘅單位嘅，分別有 Ozuna 啦，同埋有 J Ray Soul 有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 Dame eso, dame beso, dame tu corazón, dame cuerpo, mami when you give me body I won't let go, you the best baby, yep you special, damn baby I want what you got, first time I seen you I'm like who that, dame dulce, dame azúcar, I do what you say, vamos a bailar. 派台星哥咧叫做 Mamacita， 乜嘢叫做 Mamacita 咧？同一个翻译原来就系解 Hot Mama。 Put me in the mix, put me in your vida, put me on top, put me arriba, put me in, put me in, put me in between ya. Mami got the fire and I got the gasolina. Mueve mami, moving on me, sacúdelo, make me a zombie. Girl, make me sweat like wasabi. I know I got you like tsunami. You got me caliente when you call me mamacita. Alright, uh-huh. Boy, you got me saying ooh la la. Ay, Dios mío, oh my God. Call me mamacita. 如果一日咧转头三点半钟之后咧，都会有位爹哋上嚟介绍佢哋对乐队嘅新歌嘅。转头咧会有 DJ 嘅阿 Tim 讲下佢哋 DJ 呢首新嘅派台 single。嗰首嘅 single 咧叫做《银河修理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话，文凭试将会在今个月24日开考，在5月25日完成，目标在7月22日放榜。他又提到，若果疫情恶化，文凭试将会押后至5月22日，甚至6月11日开考。如果仍然不能够开考，文凭试将会取消。他又说，由于疫情难料，必须有两手的准备，已经要求学校开始评估考生的校内成绩，如果今年文凭试可以完成，能够作为参考，长远会研究怎样完善机制。杨润雄说，由于考生多数会在朝早7点至8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市场，呼吁全港雇主可以给员工弹性上班，以分散公共交通人流，等考生可以在开考之前顺利到达市场。政府将会招聘超过10000名公务员，以填补退休空缺和预算案中新增的大约6000个职位，包括学位或者是专业程度公务员职位。新一轮的综合招聘考试和基本法测试听日起接受申请，考试暂定6月6日和13日举行。应征学位或者专业程度公务员职位的人士必须具备有效的综合招聘考试成绩，除非应征者持有中学文凭考试或者是其他定名的公开考试的同等成绩。政府发言说，公务员事务局会因应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在有需要的情况下对考试作出新安排，并在公务员事务局网页公布，提醒有意参加考试的人士留意最新的公布。湾仔皇后大道东的社会福利处办事处收到内藏白色粉末的信件，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到场。朝早11点几，警方接报指湖中大厦8楼的社会福利处办事处收到一封内藏白色粉末的信件，办事处大约几十人需要疏散，爆炸品处理课人员到场处理。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根据中国国家安全法，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正是致力打击本土恐怖主义的萌芽。他已经要求各执法部门加强情报搜集，防止本土恐怖主义滋生。李家超接受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愿景计划专访的时候说，第一个警报是去年7月警方搜获自制的烈性炸药，之后发生多宗的炸弹案，其中一宗在学校附近搜获大约10公斤土制炸弹，杀伤力足以令到建筑物倒塌。今年初有3宗爆炸品的案件在7日之内发生，有人意图胁迫政府改变政策，手法和外国的本土恐怖主义相似。他又说，香港未就基本法23条立法，但要在本地立法就要获立法会通过，会继续努力创造有利立法的社会环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89点，跌246点，总成交金额93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4升4毫，阿里巴巴197.7升7毫，小米集团10.44升2.6毫，融创中国33.8跌2.25毫，友邦保险70.1跌1.8，美团点评98.6升8.5毫，中国平安76.85跌4.5毫，盈富基金24.4跌3毫，龙湖集团37.3毫半跌2.6毫半，建设银行6.24跌3仙。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 7.752， 日元 107.13， 瑞士法郎 0.963， 澳元 0.635， 加元 1.397， 新西兰元 0.603， 人民币 7.063， 英镑对美元 1.254， 欧元对美元 1.095。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550 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5,80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09.85美元，卖出1,71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封路啦，喺窝打路道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而家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以及喺后少少咧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沙福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一带嘅交通咧都系挤塞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就喺窝打路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以及喺后少少桥面段咧近住沙福道嘅慢线仍然系封闭，龙尾浸会桥面。而在荃灣工業區因為火警，現在荃業街和馬角街的來回方向全線是封閉，一帶交通繁忙的德士古道去大窩口方向近住洋屋道一段亦都是擠塞，車龍就排到近荃青交匯處。今次受火警影響，荃業街和馬角街的來回方向現在全線是暫時封閉。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樓灣仔龍尾近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路面方面，在九龍區觀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真係車多，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嘅龍尾喺康莊道橋底，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車龍排到果欄。咁最後同大家跟進翻咧，喺觀塘繞道較早前嘅臨時工程已經完成，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貨倉一段嘅快線解封，車龍嘅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近觀塘碼頭。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永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骚动音乐请你有 DJ 的 Tim， Hi，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嗱，收到你哋今年咧呢一首新的派台作品啦，叫做《银河修理员》嘅，系啦， 嗯， 喂，今次是你哋第一次咁耐以嚟第一次同 Y 文有合作嘅，会 啊，系啊，系啊，其实我觉得系都 呢啲真係緣分。 嗯， 因為其實我哋都認識 Wyman 一段時間，即係大家即係唔當然未去到好熟嗰陣咧，咁但係即係喺唔同場合啊，大家都會撞到，大家都會打招呼。其實一路都冇咁嘅機會，都冇乜點諗過話會同佢合作嘅之前。 哦， 咁係直至到心之科學同埋十三樓大笨象。 嗯， 跟住就有個 contact 啦，咁其實 mainly 係 Howie 同佢多咗個聯絡咯，因為喺作曲同埋填詞方面。 哦，咦，咁但係咁今次嘅合作就係你哋有冇諗過？咦，咁既然可以邀請到 Wyman 合作啦，咁我哋揀一首乜嘢嘅歌邀請佢去寫好咧？咁樣咧？ 其實幾正㗎。係。首先，其實我哋今年我哋錄嘅呢批歌，其實我哋想錄一隻大碟嘅。 係。 Howie 咧，其實一早都已經，我記得上年年尾嘅時候，佢話：哦，一啲 demo， 其實我覺得我哋嚟緊可以開始錄歌揀定歌啦。跟住佢遞咗15隻 demo 出嚟，跟住咁其實佢呢隻 demo 有個 theme 嘅，佢呢個 theme 係全部都圍繞住love 愛呢一樣嘢。咁Howie 亦都諗到一個名咧，就叫做limerence。 OK， 咁 limerence 咧其實係一個當你愛一樣嘢或者愛一個人愛到黐咗線，或者係直頭係去到suppose limerence 就係你嘅腦袋嘅即對愛呢樣嘅反應或者嘅入面嘅腦汁嘅分泌咧係等同吸緊毒一樣嘅。 哦， 即嗰種即有啲人代入愛河咁就黐咗線嘅嘛。 係，即 係其實少少嗰種咁樣嘅 state of mind。咁其實我哋覺得呢首歌不如就講好多唔同角度，用唔同角度去講愛呢樣嘢啦。咁係啦，如是者跟住我哋就約到個 Wyman 出嚟傾嘅時候，佢話其實唔需要 one off 㗎。其實如果你哋有多幾隻 demo 嘅掉多幾隻過嚟啦，咁跟住係咯，咁跟住佢話佢願意佢填到幾多幾多咯。咁所以其實都幾榮幸啊！我覺得即係好少有機會會俾咁多隻歌 Wyman 填，我哋其實俾咗都成五六隻歌佢填嘅。 Wow, okay. 其實有啲好有趣嘅。我記得同佢傾嘅時候我哋講咗呢隻大碟個 theme 啊，成個 concept 嘅時候，咁其實佢話其實你哋都其實係非常冒險嘅，即係如果成隻碟都係講愛呢一樣嘢，咁但係 at the end 我哋成個 conversation 其實我哋就話不如真係 take 呢個 risk 啦，即係其實而家都比較少有機會有一個咁樣嘅 concept 嘅 album 之餘，仲要係愛呢個題材，其實我覺得而家係比較少嘅，即係個六隻碟可能都點都喺 topic 上都有多元化啲噶嘛。 同埋因為咧，我自己聽嘅時候第一次聽啦，睇到個歌名嘅時候啦，因為叫銀河修理員啊嘛，咁始終你 timeline 嘅時候咧有一首叫2084啦，咁入邊就有穿梭機啦。咁然之後，跟住今次咧就我就咦咁巧嘅咧，嗰件事又係因為就銀河咯，即係你穿梭機就好似帶咗你去一個太空咁樣。咁我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巧合嚟嘅呢件事。 我都覺得其實你講起，其實我都有呢個諗法啊。其實係咯，2084講起嗰樣嘢，跟住而家去到外太空嘅時候，而家講銀河嘅嘢，同埋有個亦都有個有趣嘅一樣嘢咧，就係、是、銀河修理員呢隻歌咧，係我哋錄緊 timeline 嘅時候寫嘅。 哦、oh,，OK， 系啊，我记得系嗰时录紧，分分钟可能系录紧2084嘅时候，Harry 坐咗喺出边 studio 个 sofa 嗰度喺度写紧嘅。咁我记得我哋翻到去我哋个 Airbnb 嗰边咧，跟住我记得佢系就作好咗个 chorus 嘅。咁系咯，所以其实系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咁样连住落呢样嘢。 听收音机，伟大的穿梭机，在某刻。这日运筹，无非为我在宣布，人类不该多强。当天你在那处，当天我共寂寞试过相处，那未来在下雨。走到你 我想知啦，因为始终系银河修理员啦。咁首先，我谂嗰个歌词上面关明样嘢，我觉得几好嘅就系、是、佢每一次都好似有一句金句咧，你可以俾好多人去到 quote 到，咦，哇，好 sweet 啊！咁嗰句歌词今次就系沿途为你修补破损，然后我们一起苍老啊，咁样样落去做啦，咁样。咁但我想问啦，咁既然有一个系银河嘅一个嘅画面啦，咁譬如你哋今次度个编曲嘅时候，会唔会都咦？点样可以令到嗰个画面感更加强咧？ 其实咧，我觉得kind of 调翻转，我觉得系首歌。嘅歌詞反而再幫我哋個編曲增添咗顏色添咯， 係 即係其實對我哋嚟講即係坦白啲講咧，我覺得我哋其實呢隻歌咧係冇話特別去推任何嘅點講推嗰條線去做一啲唔同啲嘅嘢，而係反而我哋今次想翻翻轉頭做掂翻少少我哋之前做過嘅嗰類型嘅情歌嘅一啲嘅 style 啦，咁反而我覺得呢首歌個歌詞係令到首歌有嗰、那個即多咗色彩咯，同埋你頭先啱啱提過你話有句金句咧，我最近早幾日同我髮型師喺度傾開，佢話其實唔係淨係幾句啊，發覺如果你係咁攆個歌詞咧，成首歌差唔多有八九成嘅咧，你都可以加個 hashtag 喺前面嘅。 係啊，祝你再亂留下平安已經係一個我見近排好多人用嘅 hashtag 啦。 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好犀利，即係呢，即係我覺得即係 Wyman 填咗呢個詞，除咗寫得好，而係亦都可以，我亦都感受到佢個人嘅經歷啊，或者佢人生嘅經驗各樣去先至能夠寫得出一個咁樣嘅 topic 咯。 你自己唱嘅時候咧 ，feel 唔 feel 到嗰種幸福感啊？ 我最記得我最初頭睇到份詞咧，覺得哇！其實我有少少壓力嘅，因為我覺得係我第一個 impression 就係我覺得其實我夠唔夠年資去講一樣咁樣嘅嘢咧？即係當然其實唱出嚟都係一隻好歌頌愛嘅一樣嘢，咁但係其實我諗多一兩層去點樣去 present 呢件事，其實初頭有啲壓力嘅。咁呢首歌唱又好顺啊，啲字又好顺又成，咁但係我觉得最正嘅就係我反而录完之后跟住自己听返或者会 review 返嘅时候，每次都会个感觉再多啲囉，所以我觉得几特别嘅呢一个 experience。 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厌世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再修理着熄灵的曙光，祝你再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虽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晒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离谱，世道，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再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再暖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 嗱，我哋头先讲咗系歌嘅，即系音乐上面嘅一啲嘅部分啦。咁你哋今次咧咁好多人都好中意个 M V 啦。首先，同埋另外就 系、 是、同埋另外就系你哋派台有一个少少嘅宣传品嘅，咁系有一个系开茶餐厅，你嗌嘢饮嗰张落单纸， 连埋有个食过粒脆波胶啊， 系啦，有粒脆波胶嘅，系啦。我哋先前见过你哋曾经喺你哋嘅 social media 上面咧，你哋四个一齐食住个脆波胶。 系啊， 都做啲嘢啦，我唔记得系咩嚟啦，但系 嗰个，我哋就整紧呢个宣传嘅礼物咯。 系啦，你自己解下话啦。 首先系啦，咁我哋其实好好，我觉得公司今年即系我哋pitch 咗呢个 idea 出嚟嘅时候，咁佢哋都creative 个 team 嗰边，佢哋都话不如今年全年派台嘅歌嘅 MV 都有关联嘅。咁但係呢个佢第一时间即刻话唔係三部曲嗰样嘢，而係喺 visual 上可能每个 MV 入面有少少嘅彩蛋去牵连到下一隻歌画面上会见到嘅嘢囉。跟住初头呢首歌话拍 MV 嘅时候，跟住我哋有 casting 啦，咁真係 cast 㗎喎，唔係做馬㗎喎。係啊，講俾你真係唔係做馬㗎喎。好似 cast 唔知兩三輪嘅。 我知啊，因為阿波盛佢有嘗試去 cast 㗎。佢有 submit 一啲 video。我唔知佢做有冇做到啦，佢提过啊 ，D J 佢好似话想揾 M V 男主角，不如我试下啦咁。 咁我好唔好话俾大家知？佢有冇 show up 到去个 casting 啊？ 佢有啊。 当时咧我就喺墨西哥。咁系咯，我就见唔到，我净系睇到少少嘅。 系。 咁anyway， 我问翻佢啦，我问翻佢 啦， 系啦。系 咁头先讲到边？ 讲到就系你哋即系有啲 detail， 希望一个 MV 同下一个 MV 可以有啲关联啦，同埋啱啱讲到就系 casting 啦，即系邀请唔同嘅演员嚟咁样。 系啊系啊，咁跟住到最后就 cast 咗呢两位演员啦，一个系阿冰，系一个网上朋友叫小薯茄入边嘅其中一位主持嘅嚟嘅，跟住个男演员佢嘅 Will 系柯伟林， 系啊。佢好好啊，做戏我觉得 系啊，好多人赞啊， 系啊，好做得好好啊，咁我觉得好啱嘅呢个 M V， 即系佢哋做，即系嗰件事系唔使好用力去做戏，大家好啱嗰个感觉，我觉得好正，同埋系咯，讲翻个嗰个派台宣传嗰个 派台吹波胶， 系啦，派台吹波胶，咁其实系有少少connect 翻落个 M V 度嘅，咁个男主角就教个女主角去点样玩吹波胶，咁喺中间。一个大家一个情节去两个男女之间嘅一个 connection 嚟嘅，咁样咯。 系，所以你见到，因为佢哋个 MV 中间有个系嗰啲茶餐厅嘅场景啦，咁所以都食翻就系有嗰张落单纸咧，即系而家派台宣传文就系一 set 咁样嘅一个 souvenir 咁样嘅。 系啊， 同埋因为其实咧就系、是、除咗 MV 之外啦，咁其实佢哋嗰度有一个系完整版嘅剧场版咧，就已经放咗上去网上面噶啦。咁就你哋即系外围就可以自己上去睇下成个嘅故事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啱啱早。琴晚啊，琴晚系咯，系就琴晚 premiere 嘅，系啊， 系啦， 好有心机啊，即系系咯，即系成个故仔，令到件事更加道欲啲咯，个故仔。 OK， 所以咧，而家咧就系 DJ 今年有呢一首新歌啦，《银河修理员》啦，咁系几吊到我嘅瘾嘅。咁啊，究竟延伸落嚟其他嗰啲都系讲爱情嘅一啲嘅主题，究竟会系咩嘅形式去呈现啦？咁个影像上面又点样配合你哋啦？咁同埋你哋同填词人庄会擦出啲咩火花咧？咁啊，值得我喺2020年入面咧有啲正嘅嘢去期待一下啦。 我哋都好期待。 而家开始做紧之后嘅嗰啲嘅作品未噶？ 做紧啦，已经 plan 紧。其实 plan 紧好四五只歌嘅编曲上嘅嘢啦。 系。 咁啱啱 Wyman 就已经填好咗第二只歌嘅词啦。 OK。 好，下一只歌就惨啲 sad 啲嘅歌，同埋几 epic 嘅，即系啲 power。epic ballad 嚟嘅， 咁我哋就先而家试下个甜头先，咁啊就期待 DJ 之后嚟紧你哋今年呢个 project 会点样样继续发生落去啦。今日多谢晒阿 Tim，Thank you Eric， 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散去。 对这相差，就这样吧，就这样捉紧你好吗？也许一些心态说不透，也许不懂感觉说出口，也许讲一千句也不够，假若不够，就用我的 作为抗疫之助，公明党党魁山口拿津南和首相安倍晋三会面，要求不设收入限制，向国民发放款项。山口说，安倍答应在2020年度补充预算案通过之后，朝着这个方向探讨，认为对方态度积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刚刚收到有关的请求，将会进一步探讨。自民党之前同样要求发放同额的资助，但要设立收入限制。2020年度补充预算案最快今个月20号提交国会审议，执政党希望最快在下星期内通过。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天晴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日间相当温暖，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098点，跌336点，总成交金额1,041.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11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17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5.2系升2毫，阿里巴巴197.8升8毫，小米集团10.4毫8升3毫，融 创中国33.5跌2.5毫半，友邦保险70.3跌1.6，小米集团是10.48升3毫，美团点评97.85升1毫，盈富基金24.25跌4.5，中国平安76.8跌5毫，建设银行6.22跌5仙，龙湖集团36.85跌3.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1，英镑9.705，瑞士法郎8.037，澳元4.906，加元5.54，新西兰元4.665，欧元8.469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167。日经平均指数报19,550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5,80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1.21美元，卖出1,712.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一啲特别嘅路面状况，喺九龙窝打老道，由于咧就有水管紧急维修，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线同埋慢线啦，都系封闭咗噶。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嘅车龙龙尾啦，就排到去窝打老道天桥近住映月台。至于在荃湾工业区，因为火警的缘故，荃业街和马角街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封闭了。就是荃业街和马角街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封闭了。揸车朋友如果要去那一边，要考虑看看怎样避一避。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其他九龙方面的路面状况，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比较车多一些，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都是车多挤塞，影响到将军澳道下行都有些车龙的，龙尾在油塘电话机房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最后卫生署提一提你，酒精危害健康，不单止开车前咪饮，收咗工都应该借住酒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18新叉有先进的防伪特征，不单只有明显的凹凸手感，还有动感光亮图案和开窗金属线，打斜睇就会见到上面的圈好像在动，无论是哪一个面额的钞票，防伪特征都在同一个位置，方便市民辨认。鉴定用对眼就得，防伪特征一眼提成。 以上资讯由香港金融管理局提供。 有个劲姐你嘅推介啦噃， 我哋今日讲小粉红色嘅口罩，系咪头先？做咩？你话俾我听，你做咩？ 咦，你都行呢条路啦？ 梗系啦。 人鬥 cheap 方面我係會贏噶咁樣啦。喂，但係呢個真係好得意嘅一件事，咁係算係而家台灣呢個網上嘅熱話啦，好崩潰啊！係咪開咗個頭令？ 都唔係 OK 啊？咩熱話你講緊？粉紅色嘅口罩 係啊，咁樣我唔知大家點樣睇呢件事啦。但係因為台灣啲 friend 同我 share 嘅時候咧，我第一個反應係哇，呢啲真係幸福嘅煩惱啊！咁我唔知 真係佢哋出緊一隻係粉紅色嘅口罩， 佢連豹紋都有粉紅色，有咩驚訝？ 我豹紋我見過啊， 係啊，唔係、你聽我講先啦，係啦。咁其實依家咧台灣個口罩嗰個情況就係實名制啊嘛，係 啊 係 啊， 即係大家攞自己嘅健保卡去買，咁因為佢都想確保呢、這個。即係每個人都可以有一定數量嘅口罩啦，咁樣呢個就係佢一路由二月份開始已經實行嘅一個嘅政策，咁不斷打都希望可以再放寬啲啦，咁樣等等嘅情況。咁其實同香港好似嘅，咁佢哋都有個即係疫情嘅指揮官啦，咁叫做陳時中部長啦，咁咁佢每一日都會有即係記者會，好似香港咁樣，咁啊答啲記者問題啊，咁樣更新下呢、這個台灣疫情嗰啲數字啦，咁咁話説咧喺12號嗰個記者會。有一個記者咧就話就講咗句就話，唉、哎，即係而家咧，即係好多家長去買呢個口罩嘅時候咧，即係有啲擔心嘅，因為咧都淨係得粉紅色，咁但係屋企嗰個男仔咧就唔肯戴，話戴咗粉紅色口罩咧去到學校俾人笑啊，所以佢哋唔開心啊。 我全校應該有一半都係男人嚟嘅，但係嗰邊一半男人都係戴粉紅色，係 啦， 驚咩啫？ 啲小朋友唔肯戴啊，點算啊？有咩辦法可以幫啲家長解決下呢啲問題啊？咁樣。咁有呢個部分咧，就擺即係上網，大家就開始瘋傳啦。咁大家一致嘅認同咧，就係咁人哋係衛生部嘅官員嚟嘅，呢個教育部嘅問題，同埋最大嘅問題就係你自己唔識教仔咧，我真係幫唔到你㗎咁樣。咁呢個其實咧喺點解會喺台灣引起一個好大嘅討論咧？因為好多人又會攞翻起之前公投嗰個話題嚟講㗎啦。點解咧？因為當中牽涉到一個就係所謂大家對於性別。嗰、那個太過黑板、太過膚淺、太過窄嘅一個印象咧，原來係咁根深蒂固嘅，即係大家都會覺得好驚啊！點解粉紅色嘅口罩男仔唔戴得先？即係笑佢嗰啲人咧，即係大家會唔會覺得有啲奇怪？就係原來顏色係分性別嘅，我明嘅，因為譬如即係啲商場上面啦，可能大家會即係女廁就可能係紅色啊或者粉紅色啦，男廁個標誌可能加嘅顏色係藍色或者黑色啦咁樣。咁但係嗰個唔係一個性別定型嚟噶嘛，即係唔係話俾你聽一定係 man 啲嘅深啲嘅顏色咧就係屬於男仔嘅，好嬌俏好美麗嘅顏色就係屬於女仔嘅。即係如果一定要呢樣嘢嚟去分嘅話咧，其實呢個世界會變得好悶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係咧。其實我覺得其實台灣啲官員或者網上嘅反應都做得好好啦。第一件事就係第二日嘅記者會咧，五位都係男士嘅呢個發佈會上面咧，佢哋都戴咗粉紅色口罩，同埋陳時中先生咧都表達話，其實我細個最中意嘅卡通人物係粉紅炮，所以即係傻炮啊，香港叫傻炮啦。所以咧佢話完全唔覺得粉紅色男仔戴粉紅色口罩係有啲乜嘢問題啦咁樣。咁你見到其實即係我頭先話係一個甜蜜嘅煩惱啦，即係喺香港依家都仲係即係好高價嘅呢個口罩嘅市場嘅環境底下，即係都係嗰句啦，唔好話粉紅色嘅豹紋我都戴啦，係咪先？咁所以咧，當大家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即係台灣啲。即係咁，台灣啲 friend 同我交流嘅時候，佢就講話：哎呀，搞錯啲家長咧，真係呢、這個性別平等教育真係唔可以等啊！咁樣啦，跟住我下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哋口罩有冇多啊？有多可唔可以俾？ 我唔介意啊，俾粉紅俾你啊！ 唔係粉紅啊，即係我都話豹紋我都 OK 㗎。係，所以即係第一件事啦，即係我睇到兩地即係文化好唔同，大家關注嘅點啊，咁社會嘅情況好唔同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呢件事即係喺網上發酵，於是乎好多人即係尤其是啲。我覺得 YouTuber 有回應呢件事啦，咁樣咁另外咧，亦都係有啲歌手，即係尤其是好支持性別平權嘅一啲嘅歌手都講到啊，其實即係唔可以用顏色去定義呢件事嘅喎，咁樣咁蔡英文都係喺佢 Facebook 去回應翻呢一件事咧，就係其實個口罩咧係用嚟保護嚟嘅，同顏色咧係無關嘅，同埋應該係任何顏色都受到歡迎嘅。 係咯， 咁 even 連佢哋故宮博物院博物館咧都出咗一幅圖。是攞宋太宗戴口罩，再戴咗个彩虹色嘅，系啦，跟住然之后佢就话，即系口罩不分颜色，只系分佢保护嘅作用嘅啫，咁样。 咁嗱，你睇我哋即系香港依家啦，我谂大家网上关注嘅事情，我觉得系令我好心情差嘅，好沉重、好混乱嘅一个状态啦。但系你睇翻台湾嗰边，唔知点解，你会觉得有一种幽默，同埋有一种我哋之前都讲嗰种小确幸啊。 系， 即系呢件事喺佢哋嘅演绎当中，佢哋都系希望可以帮翻性别平等啊，或者性别教育啦、啊，去做多一啲嘅推广。我觉得哇 ，so nice。 我想问嗰只粉红系边只粉红啊？淡粉红嗰啲啊， 淡粉红即系奶奶地叮叮嘅嗰种啊，系、哦、啊，即系你我明一睇上去，你会觉得好属于嗰种娇俏嘅女仔嗰种啊，嗰啲 系啊， 其实香港都好多嗰只噶， 男 artist 都有着粉红色衫，咁做乜嘢啫？ 系啊，佢话而家最潮，其实就系粉红色。 系咪呢个我就唔知啦， 或者 shopping 系咪最潮我唔敢讲，但系大把人都系着粉红色衫噶啦。 所以其实呢个就真系一个好。即系点讲好咧？嗱，我唔系想， 我成日 觉 得 咧， 你够 man 嘅话咧，你 carry 咩都得噶。即系你唔够 man， 即系所谓俗称嘅 man 啊，即系唔好话 man 啦，因为你对自己够肯定嘅话咧，你乜嘢都可以摆得上身嘅。系啊，你就即系变咗就系一种就系、是，因为我戴嗰个口罩，唔系个口罩戴我，你明唔明啊？ 嗱，你呢个系由 fashion 嘅角度去分析， 系做人嘅角度啊！你个人够，你个你即系通常你话我粉红色，即系你好女人，你好乸吓，你系咪 gay 噶咁样？你直到砰砰声啊！你着成套粉红色，你会变 gay 嘅咧？ 所以我真系好想讲， 真系奇怪啊！ 即系如果一只粉红色口罩可以影响到一个人嘅性取向嘅话咧， 系咯， 咁嗰只口罩应该唔系净系防病毒咁简单嘅一个作用， 真系即系所以系一个 系啦， 你对自己有几大嘅信心？ 系啦，即系呢件事啦，因为我好惊讶咧，就系喺呢个全球防疫嘅时候咧，台湾嗰边竟然可以喺度争拗紧一个咁都几 minor 嘅事啦，讲紧啦。咁但系咧，即系我头先话好多歌手都会喺自己， 因为我咁耐未讲首歌， 系啦，冇错。咁都系因为呢件事咧，好多歌手都喺即系自己嘅社交平台会讲啲，会 po 一啲歌，可能以前自己唱过一啲作品，系即系讲关于。唔好咁多包袱啦，唔好咁多嘅一啲嘅揣测啦，同埋唔好咁多嘅偏见啦。咁呢一首歌，今日揀呢一首歌，其实呢个歌手我想介绍好耐，因为我觉得佢都系一个好有才华，即系原住民风格嘅一个歌手。咁叫做马斯卡，咁系一个好壮嘅男仔。马斯卡， 马斯卡 系啦。咁因为佢个名嘅串法咧，系即系英文串法，但系其实呢个名系原住民嘅名嚟嘅咁样啦。咁其实佢好即系之前我认识佢，因为佢同小 S 咧唱咗一首歌叫做《早晨瑜伽》。 OK， 咁你会见到一个好壮嘅、好 man 嘅，即系传统意义上好 man 嘅男仔，即系搭配一个即系风情万种嘅小 S 一齐做瑜伽嘅嗰种嘅有趣啦咁样。咁其实咧佢呢一首。首歌咧就叫做伪装脱掉， 系 佢入边就系讲咧人类啊，即系尤其身边人，佢太多嘅虚伪，太多嘅伪装， 系 太多嘅包袱，咁啊太多嘅自以为是，你不如索性咧除晒嗰啲嘢之后，享受真正有趣嘅人生啦，咁样、即系咁样你先会得到你想要嘅生活咯，咁样。 OK， 呢一首歌嚟自麦芝卡嘅伪装脱掉。 肤色还以为有看头，想要有点高度，老是觉得很笨重，再也看不下去，别怪人口太多，那是心事重重，空气污浊，有人太过勇敢。 聊聊吧，就是想得太多，卡住头，差点要本意心流露，你又嗨过头。七情六欲，仁义道德，谁不是天生就有啊？全脱掉，换一套就地抬轿。我们穿了太多烦恼，这道受不了，脾气莫名其妙，冒烟又傻笑。你辛苦我辛苦，何必那么苦？规矩太多一起脱掉，要搞到一起飙，浑身清凉爽快，活着多美好。你知道你想要那样才叫。 醉酒来分工合作，谁要点那把火，谁要火上加油，场子热了多别躲，干脆架起战桌，跳进来一条火，给你机会放走，拜托大家不要摆在面试穿太多。一二三跑开烂脱，要锻炼身体又突破，哎呦 baby 呦 baby 脱脱脱脱，我们穿了太多烦恼，热到受不了，脾气莫名其妙，冒烟又傻笑，你辛苦我辛苦，何必那么苦，规矩太多一起脱掉，要高头一起飙，浑身清凉爽快，活着多美好，你知道你想要那样才巧。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am feeling good.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 am feeling good. I don't know about you, if you can feel it too. Just show me what you got.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 na逢親係牽涉到要除衫咧，都一定咧有啲主持係啦，主持咧就會喺後邊喺度講脱掉脱掉，外套脱掉，龜毛脱掉，係啊，即大家都好中意嗰首歌。咁於是乎，咁其實佢都食嗰個啦。咁因為其實杜德偉嗰首歌都有少少想叫大家放低一啲嘢執著啦，放低啲固執啦。咁呢個我覺得再進多少少嘅，就係講俾大家聽。即係都市人啊！你啲偽裝啊，你啲掩飾自己真性情嗰啲外套啊，請脱掉啦咁樣。 啊 ，OK， 係 咪好勁啊？今日嘅主題咧幾有教育意義，真係唔好講啊！將個音樂節目做得咁有教育意義， 教育意義添， 梗係啦，因為唔係，但我覺得我哋節目都幾中意做人，叫人做翻自己嘅，因為 成世人有幾長命啫，咁辛苦為咩啊？ 因為我自己會覺得有一件事咧，就其實大家都真係唔係好識得做自己。又或者我成日会凝住啦，就是大家而家好容易将自己同冇礼貌咧系捞埋一齐嚟讲。但系我觉得其实咧系可以将佢分得开多少少咧，同埋多啲人咧去即系揾到自己，因为嗰个过程咧其实系有啲难嘅。即系因为我见到网上有个作家，我好中意台湾作家啦，咁佢就讲到话，其实有阵时咧成日叫大家寻找自己，咁万一你揾到自己，发现其实自己唔系一个咁多人中意嘅人，点算咧咁样？咁你咪自己中意自己咯。咁因为就算唔得人中意，你都要中意自己噶，咁咪点啊？即係我會覺得呢一種豁達咧，香港人係真 係 冇乜。 係 ，OK 嗱，所以頭先阿瓊講就係做自己啦，即係將佢你嗰一種嘅偽裝可以除咗去咁樣啦，擁抱自己啦。我成日覺得我哋應該將香港嘅黎青龍教授咧係推介俾台灣嘅朋友認識啦。 即係而家咧，我哋嗰、那個 佢嘅口罩係攞嚟襯衫㗎。 以歌會友係真係而家。被逼停咗啫。如果唔係，我而家唯一想訪問嗰個就係黎青豪教授。 係啊， 我每一次見到佢做訪問，我都好期待佢著咩衫。 唔係，同埋我係好想知阿黎教授，即係問聲你啲口罩邊度揾嘅？ 即係勁誇張，即係而家連口罩咁緊住嘅情況，但係佢竟然有鮮黃色啊， 係啊， 橙色啊，咩、 啊、 事啊？跟住佢可以襯到一身都係，哦，呢、這個真係潮流教父嚟嘅，真係。 係啦、啊，咁啊，今日咧，阿瓊就揀咗呢首就係將你嘅 偽裝脱掉嚟自麥斯卡嘅作品。 係啦、啊，咁我就即係講粉紅色啊嘛，咁啊就揀咗一首歌咧，我睇翻少少啲資料咧。佢哋有啲人形容， 你俾我有定个心理准备先，因为我好 唔使咧碟你借嘅，你知啊，你扮咩嘢啫？ 所以我需要有个心理准备，我真系好难接受佢接咗呢首出 嚟。系啊，因为咧，佢哋有啲人话咧，即系当时啊，呢首歌咧系郑国江填词，系啦。咁而咧，佢哋话呢一首歌咧系将呢位歌手咧系解放咗嘅。系啦，即系佢先前可能即系当年系八一年啊，听讲话咁咧，佢八一年年头出嗰啲歌，佢就一个好矜持嘅女士啦，咁样。咁但系去到咧，年尾嘅时候咧，就呢一首歌当时退出啦。咁啲人就话：哇，即系你为咗要留住一个嘅即系心仪嘅情人，你就可以不如打扮得靓啲啊，系啦，即系 eye catching 啲啊，希望可以得到佢嘅芳心啊，咁样系啦。咁我哋啲人就话啊，只系呢一份嘅歌词咧。 即系解放咗呢一位嘅女歌手。 我都好想知道，喺呢一个介绍之后，你出呢一首歌，啲听众系咩感受咧？ 就喂，原来系咁嘅咁样。嗱，同埋我想讲嗰样嘢咧，即系譬如你系觉得我头先讲男同女仔，啲人会觉得你应该着咩颜色啊？但系其实粉红色咧，或者啲鲜艳啲嘅颜色咧，你系摆喺有啲你系觉得你靓妹咪得咯。但你过三十几四十岁，你就唔好着啲咁 sharp 嘅色啦。你 carry 唔到，你扮靓妹扮后生咩咁？会有啲咁样嘅枷锁摆你身上嘅。 即系我觉得呢啲枷锁咧，系只会令你嘅人生失去咗好多趣味。 Exactly. Okay? 但系呢一位歌手就系、是，我就系 carry 呢色啊。我咩年代唱呢只色嘅时候，我然之后出嚟唱呢首歌，跳呢只舞咧， 佢真系 观众都会为我欢呼噶。 话俾你听，之前我唱 K， 即系而家冇得唱啦。以前我唱得 K 啊，我哋系必选开场 warm up 必拣嘅。 就是呢首啦，汪明荃，Pink Lady， 好开心啊！ 系啦，脱掉你嘅伪装，拥抱自己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公布任免国家工作人员安排，免去中联办副主任杨健的职务。

一个星解开束缚 1, 2, 3, 4, 5, 6, 7, 8数动一幕 1, 2, 3, 4, 5, 6, 7, 8数动一幕回家的反方向 成长当中的各种经历，他是苏慧伦，歌曲名称《安和》专辑当中的作品，从这个创作才子 Hush 的合作，歌名称叫做安和。不知道你回顾过去的时候最喜欢哪个时候的自己呢？ 抛下所有的框架， 有得拣，要同过去某一个年龄的自己对话的话，他就拣了自己的15岁，希望自己永远都是15岁的自己。哦，不知道你的青春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是属于他的呢？他是刘若英。 知道吗？我总是惦记15岁不快乐的你，我多想把哭泣的你搂进我怀里，不确定 自己的形状，动不动就和世界碰撞。那些伤我终于为你都一一抚平。那一年最难的习题也不过短短的几行笔记，现在我却总爱回忆，回忆当时不服输的你。天空会不会雨停，会不会放晴，会不会幸福在终点等着我和你，会不会是我忘记，还能勇敢的去淋雨。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继续走向期待中的未知旅行。感觉累了的时候抱着我们的真心，静静好好的休息。 好多人青春当中都会有一首刘若英的歌的，当中的意义可能就是温暖。 这些年我还算可以，至少都对得起自己。谢谢你，是你的单纯给了我指引。遇见过很多很多人，完成了一些些事情，你一定还无法想象多精彩过瘾。谁说人生是公平的，他才不管我们想要怎样。很感激你那么倔强，我才能变成今天这样。我们继续走下去，继续往前进，看这条路肯让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想去的地方一定也有人很想去，我们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永远听从刻在心中那些声音。感觉累了的时候请你把我的手握紧。 他想送给你的温暖是会继续的，四月十七号啊。 没有地图，人生只能凭着手上的梦想。寻着他的光，曲折转弯找到有光的地方。啦啦啦啦啦啦， 四月十七号呢他会举行他的线上演唱会啊。 走下去，继续往前进，路旁有花，心中有个天上有星。 这首歌是日文、啊、 我们要去的哪里， 有广东话版，也有这个国语版的作品、啊、 我都不要放弃，都别说灰心，不要辜负心里那个感情的自己。 国语这首叫做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 就让泪水洗掉委屈。相信自己，永远都相信，来到这个世界不是没有意义。我们做过的事情都会留在人心里，会被回忆而珍惜。 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广东话那个版本的，但都想跟你分享的。 有一天我将会老去，希望你会觉得满意，我没有对不起那个十五岁的自己。 四月十七号刘若英的线上演唱会，希望可以俾到啲温暖大家。其实讲翻咧，系想你记得。无论几多岁都记得初心不变啊！ 无罪。 当时的我超有种，全世界都不要跟着我，以为 OK 有个玻璃心，还有 OK 的歌喉，直到我的脸跟了感觉走，直到美丽不再是真鲜活，直到我想说的有人懂，才叫歌喉。说灭了我音都不好说，恐惧想要跟着我多久他就跟多久， Sorry 我记得我都说过，不管少留的懂不懂， Come on Come on 爱也是 Come on See how I know that、I was a high 我发怎么叫 I said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怎么叫 谢谢朋友，我有我的错，讨好你只需要一秒钟，你恨我爱我，等我挂了钱再对我说，善良是我最大的瘾头，过了这么久他没走，我拍拍肩头 say请问做对的事到底在怕什么呢？我不是你父母，五岁奶奶教我的事，到五十岁我还是 sorry 照做。I haven't taken over the world. Yeah， 过了怎么叫 I say I take over the whole world？ Yeah， 过了怎么叫发现空手才？ 他想告诉你他的初衷呢， 是由三岁开始 无论几大都好，有些人在身边始终是会开心一点的。 I know you're feeling better, rain 选择行走。What about your friends though? Where the hell did they go? 只剩一个酒够帮你逃一阵风。 还有都是25岁的年纪、他的 Julia 吴卓源和 Kimberly 陈芳苑。继续这种都是两个女仔几夹的关系、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揀来有 Jenny featuring 陈志同的作品，歌曲名称 You and I。 每个白天黑夜晚只想对你耍赖，寒冷或温暖只想有你的爱，我假设未来我们求一个痛快，耍个脾气只想把你宠坏，如果我生气不要说声拜拜，就算被打败我们可以重来，依赖算不算有点奇怪，就牵着我走入人山人海，我们都不过一颗尘埃，转瞬即失本就要离开，命运再多安排，难道要浪费太多时光不能再爱。不想你离开，忘了是第几个礼拜还在期待。